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2018广汽本田品牌之夜暨新一代凌派上市及全新 RDX 预售发布会在广州亚运城隆重举行。广汽本田新一代凌派分为五款配置，市场指导价格为9.98万元至13.98万元。成立20周年，为了感恩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广汽本田特别为新一代凌派用户打造了专属的金融方案。首付10,000元起，余款含购置税及保险，最高可享3年0%利率。作为广汽讴歌第三款国产战略车型，全新 RDX 首次搭载了 2.0T 直喷 VTEC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同级唯一 10AT 行星齿轮变速箱，采用第四代超级四轮驱动力自由控制系统，正式启动预售。全新 RDX 共发布了4款预售车型及预售价格，售价区间为34.8万元至39.8万元，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上市。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哎，连续三天的这个第三天的新车来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巴黎车展将要入华的轿车。昨天说了 SUV， 今天就来说说轿车。 嗯，重磅新车一款接一款啊。 哎， 我想 是是， 我想先说一台车。 说。 标志的， 捡你最喜欢，打住， 508， 不是你最喜欢的， 怎么一下跳到标志了呢？ 是 呢， 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下上的是标志呢？ 我想知道。一台设计这么不错的，包括在底盘各个方面都调得不错的标致508，进到国内之后会被淹掉多少东西？ 哦，好， 嗨，你这出于这个角度啊， 这得问执行手术的人啊。 是这样啊，全新标致508在巴黎车展， 对， 法系车 PSA 集团， 那当然是主场了嘛。 这么6666666666的一个地方，人家发布了那么好的一台车 SW 是要说啥呢？就是508的旅行。然后它跟原来那个508的内饰设计都是同出一辙，是吧？然后怎么说呢？有一块那个像飞船一样的仪表盘， 嗯， 虽然很小，但我觉得是绝对是省成本又提调性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嗯， 而且我发现法国人不愿意放大屏幕，你发现了？ 那啊，没有啊，这不也换了吗？ 508的屏幕吧， 10英寸啊， 没那么大， 这就是10英寸那横着的那一块， 你说横的那个 啊， 它扁，然后中控的那个屏幕呢也没那么大， 嗯， 但是我觉得恰到好处，就是跟现在时下就是满。它跟像奔驰那种连起来的一个屏幕，就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格，就 是 够用就可以了。 嗯， 为什么说它高科技像飞船呢？挡把， 嗯， 什么这些按钮， 嗯， 我天，我 那个按键还有一个很 优雅的名字，人家起名叫钢琴按键 啊，钢琴按键， 哎，却就是像那个钢琴键上那个白色的键盘一样，它横着那是几个，七个是六个，那确实很好看。但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其实也有点小担心，能够到进入国内之后，它还保留多少，我们确实不得而知。 哎，你们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个词儿啊？什么叫瓦罐控啊？ 啊 ，wagon。这个旅行车它有一个英文名叫 wagon， 知道了知道啊， 音译一下就是瓦罐儿。这一看 明白了， 这得跟一水反映一下啊，这么不关心人家开的是什么车呢？这 不是本来这个大家对旅行车的关注就没那么高，你再来一个瓦罐控，一下给我弄懵了。 然后再说回来啊，我就想觉得要跟大家说的，如果国内508量产了，大家关注几点啊？悬架是不是多连杆的后悬架？8AT 是不是会换成别的变速箱？ 会不会给我取消这个无边框的车门？ 哎呦，这个你关心的还真对。 我跟你讲， 哇塞，我又不关心动力，我还不能关心造型了。 我跟你说啊，赫说的这一点啊，有99%的概率是。 我告诉你，要是女孩喜欢这车，都关注这个。 是没有了。应该是从我记得之前哪个标志的那是哪一款车508吧，还是哪一款车，它就是国外是无边框，到国内直接换成有框。 你看， 对， 你看看， 这个很有可能。 所以说啊，确实， 对，还有那个可变阻尼的减震器，会来到时候进不进国内？ 哎， 两说，包括它这全新的汽油发动机的这种调教的版本， 对， 会不会进到国内来？很，我正好跟你说，因为什么？因为东风在控股 PSA。 是啊， 东风在控股，所以他们有很高的话语权。就是国内，哎呀，我国内我不引进这个发动机生产线了，我用老发动机给你们凑合吧，老 THP 顶上了，哎，我都是 1.6T 高级功率，能挑出来毛病吗？然后国内还有个特殊的叫 1.8T 扩缸版的 THP， 行吗？是吧？我就不采用怎么样？所以正是因为东风这样的话语权，导致标志啊、雪铁龙很多一些国外的拳头产品、设计很尖端产品拿不到国内来。 这点真的很讨厌。 说实话，这台车整个要是从外观来说，颜值来讲没得挑，确实是这样。法国人我认为已经把他这个种我们说浪漫也好，或者说艺术的一些元素，在这个508SW 上面点缀的已经很到位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把法国原装的一些很多车型的设计完全的都引到国内来，在整个的品控和做工方面，包括材质方面，你都给我做到点位，不用降价，我觉得还是有一批拥趸会选择他们的。现在很多法国车主你知道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吗？买这台阉割的车啊，对不起，这词儿用的不大。买了一台就降配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的车，然后最终后它的内饰做工还糙，糙完了之后呢，我还得挨着它这个品牌溢价力能力不行， 就是 二手车卖的便宜。 就这台车啊，我们今天只说这个 SW508SW 这台车，如果进到国内呢，首先它不会是国产。 啊，对。 那么不国产的话，它作为一台进口车，我认为它的价格就会面临着相对尴尬的位置，居高不下嘛。 508肯定会国产吧？ 那个是会，但是咱就说这台车，比如说刚赫提到的，我是瓦罐控，那我就想买一辆这样的车的话，目前国内市场的综合看几大品牌，像奔驰、宝马、奥迪那几个这个旅行版的话，包括大众在里面，如果这台车是进口过来的话，它在不在价格上做出诚意的话，它的销量会非常惨。 我跟你讲啊，瓦罐控啊，你要是想控 啊， 多掏钱，没别的。 那现在 这台车 现在不是了。 我跟你说， 我记得之前我们推荐那些车型里面有30多万，我就能够买到很不错的旅行车了。 谁呀？ 那个大众的蔚揽呀，奥迪 A4 Allroad 的。对吧？这个 你 就 你这个笑， 同样都是进口车啊，而且它是非常做工啥都很不错的。 我回来再跟你说我为什么笑啊。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上面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 的演唱会，在二十。 快车道好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好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好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来解释解释，你这个笑是几个意思？ 意犹未尽的笑。喜欢508的人看都不会看大众，看都不会看。 那也不一定，这不能那么绝对。 就这科幻版，就这不想撞山。 我跟你说啊，就508有一个最大的 bug 啊， 他都不知道改。它的方向盘后和后面的仪表盘，当你的手握在方向盘上的时候，你是看不见仪表盘的。 是国产版本吗？ 那个进口版跟国产版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它不会， 这已经被无数人的验证过 了， 验证过。 它那么扁都透不过去吗？ 对，你哪天你自己到那个标志店，你去抓一个，你去看看。 那喜欢508 SW 的人也绝不会看这版。 我跟你说，他如果进来之后，如果不放下身段，他即便是什么你再前卫，你再科幻，你再梦幻，没用，没人买，卖俩月直接关张。 还有一点，他进不来， 但他可以进， 他不会进， 他可以进， 东风不会进。 那我们还讨论他干嘛？ 你今天讨论不就是入华版的吗？ 是我姐他说508。 508可以，我们已经见到508的 L 的谍照了。 508，对啊， 对，这个已经很快就能看到， 是吧？ 嗯， 行，我看看到底是去掉了多少版车型？为什么非要把标志拿到最前头来说？巴黎车展还是要给有历史传承的一些法国品牌一些敬意吧？嗯， 哎呀，我这个录节目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你们俩就在这儿，就像斗鸡一样的争论啊！ 别斗什么， 特别棒啊！ 我们这叫斗智斗勇， 斗猴一样的争论，哎呀，特别好啊！你们继续啊，我们再来看一个。 赫，你关注哪款车？ 其实我本来是很这个关注那个就是 AMG 的 A 的那个 A35。 对， 嚯，赫尔现在口味变了， 你格调很高。 我跟你说啊， 他不在 进口 A 是水哥一直推荐给我的 车，他不再喜欢那种魁梧有肌肉。 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车里有魁梧的吗？ 咱们说的 SUV， 刚才昨天说的 GLE 啊， 但你没问他呀。 对呀、啊，你今天不是轿车吗？ 他喜欢那种棱线棱角特分明，你像 这是 奔驰 G 牧马人，这 GLE 相对来他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 奔驰现在还有硬朗的吗？ G 啊 啊 ，G 硬朗个是那啥 那啥 哪硬朗了？现在奔驰 G 都奔驰原奔驰奔驰 G 还是那个大方盒子， 不，奔驰 G 原来是那个硬纸盒的那种车 型，啊，就现在也是啊， 不，现在是有弧度了， 没有了， 有弧度的 没有，这是人家的 DNA， 不能随便改。 那灯蒙的跟那 个 小猫咪似的， 那是灯。那整个造型还是一样，哎，我们不讨论那个，咱还说回 这 个。 你们 不 是给我 完了吗？ 你们刚才不是问我 A35 吗？ 啊， 这怎么又拐到哪儿了 ？A35圆不圆？ 还行， 我 觉得。 我觉得啊，昨天不说那个 GLE 了吗？四个豆腐块出风口， 嗯 啊，众说风云啊，谁好看谁不好看？我就觉得这三个圆出风口好看。 嗯， 这个是在老上一代啊，上一代的那个。奔驰 A 上面啊，不，那奔驰那个是哪一个车型？ 就谁三叉星规的， 啊，A 有，然后就很多车型都是采用的这个，一些超跑像那个 AMG 的 GT 上面也有这，类似于这样的， 很漂亮。 哎，对，它确实是这样。这个东西就是不一样吧？我觉得在一款车型上，它采用不同的造型啊。 你是大车的放圆的不合适？ 也不是不合适，就看怎么搭配这个内饰。嗯，确实有的时候搭配起来可能方的有方的特点，圆的有圆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嗯 啊，不一样。 但是赫喜欢它，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它的整体感觉就是性能性比较足，因为它是基于这个奔驰 A 级打造而来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跟你说，能挂 AMG 标的都没有怂车。 对啊，肯定的呀。 只有怂人。 嗯，然后各个方面的这个战斗感很足的这么一款车，我还是挺喜欢的。 对，这方向盘我特喜欢，我特想把它抠下来安我那上面啊。 但奔驰实在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装。嗯。 这奔驰实在在哪儿了？他们出了 AMG 的低端系列，原来四五十起， 这个倒、确实 出四三。 它的对标车型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对着奥迪的 S 三。 对， 那个 A 四五要是拿出来的话 ，RS 三。 因为其实我关注这个A 呀、我是不是出于说喜欢不喜欢来说，我就是想入手的。因为之前一水老师一直推荐的是那个进口 A，、然后 AMG 的 A45， 对，要给赫重新打造一下行头了啊。 对，然后后来我又觉得可能四五对我来说这个 太暴力了是吧？ 对，有点暴力。 三五就不暴力了是吗？ 三五相对可能会温柔一点。然后从价钱上来讲，我想说的， 您可别让， 你知道这台三五有多大马力吗？ 我刚看了一眼啊， 百公里加速4.7秒。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出的动力那种，这在城市里边应该是一块很有乐趣。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台 小钢炮车型， 这台车在马路上可以说是 逮谁虐谁， 对，见谁秒谁。因为它 符合我现在就是膨胀的性格呀， 膨胀了，确实膨胀了。 而且它是四驱。这在马路上开，它虽然快，但是有四驱还是对于更多的这个驾驶员来说还是有一定保障。 这个看来赫最近口味大变， 大家关注一下， 经历了些什么？ 大家关注一下 AMG 的 A35 车型，确实是内外都有调调，跑得也不慢的一台车。但是我觉得这台车一定还会出 AMG 的 A45 版本，那个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啊，看看它究竟能不能开起飞。然后另外我觉得国产版本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这台车肯定会进口进来，没问题。 嗯， 但我最终还是要看那个一系三厢那台车。 唉， 怎么了？ 我就是不想要那个三厢，这三厢没有兴趣。 你不要不代表老百姓不要， 对对对对，那是肯定的。 老百姓会特别喜欢那台车的屁股和特别喜欢那台车的后排空间。 唉，这就是我有的时候理解不了的一些地方。来，你们继续。 你这一家吃饱全家不饿，人家还想说后边放个儿童安全座椅，拉着孩子到处跑呢。 对，没毛病，没毛病。继续。 那奔驰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奥迪吧。 奥迪的那款 A 一 啊， 是这个吗？ 你喜欢 A 一呀？ 我这怎么了？不可以吗？我换换口味不行吗？ 没有 啊， 它 A 一让我觉得更像大众。哦，不， 大众， 就这 你说回了母公司， 对，就这样，我在其实，在大众车型上找到一些影子。如果说你要是奥迪的车型吧，我更关注的是那台 A6 的 Avant。 哎呦， 而我从它要衍生的是，未来国产的 A6 也会有这么大的屏幕。 哎，已经确定了，就是这样，原汁原味，一点都不差。 大飞船，你知道吗？ 对对对，其实从 A8 上，就新款的 A8 上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他就是因为喜欢 A8 得不到，然后 这 A6 万他也得 不 到。我跟你说， 不，我觉得 A8 欠一点东西。A8 欠什么呀？ 欠豪华感 啊！ 你不觉得 就是啊？你们俩都经历了什么？我就想问， 不是那你这一代所有的奥迪的车型给我的感觉就是科幻未来有科技，他们那个突破科技启迪未来一点问题没问题。是吧， 一套一套的， 但是 最近都要考试。 但是 A8 这个行政级的轿车，它要肩负更多的豪华感的使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科技感和那种豪华就稍微差那点意思。 我是第一个听到你在评论 A8 的时候说它缺乏豪华感的人。 他的意思是跟 A6 相比， 它是科技感掩盖了它的豪华感，而且豪华感不够充足。 好吧， 如果你要是同样去比的话， 我觉得它比宝马7要豪华 ，BS 确实比不了，但是它是 那它跟雷克萨斯的 LS 去比呢，就那 不同不一样，就是你我是反正是这么觉得，就是这个级别里面日系就是 LS 是顶级，它跟德系的这三台豪华车的顶级品牌相比，也是传递出不同的 特点和调性。 这几台行政轿车能让我觉得有豪华感的，奔驰没问题， 嗯， 雷克萨斯 LS， 对，你的菜单里肯定是有 LS 的，这是肯定的，就是你已经把它定在那儿了。说什么都会把它带上， 但它有豪华感啊！ 没有，我没否认它有，哦、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个 A8 也有， 但是我为什么说 A6 合适呢？ 啊、 嗯、，A6 很多新贵会选，所以科幻打未来打科幻没问题， 嗯， 豪华感稍微被削弱也不会被人说什么， 嗯， 这是我觉得 A6 未来市场、嗯。 我为什么刚才说你说奥迪，我说我关注了下 A1 啊、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啊，这个车到国内来呢，真的还是努努力还能够得着，就是能买。 嗯， 你这个 A6 Avant， 我估计我再奋斗个20年，也许能买。 这咱俩现在说的都是实际，他提的是梦想，是吧？ 拉倒吧，你来135，我 A6 没毛病啊，国产 A6L 肯定没问题啊。嗯嗯、 那我够起来也费点劲，我还是眼门前的这个啊。 我跟你讲，那 A6L 打五系，你看吧，市场将会特别好看。如果我不知道国外的 A6 有没有后排的那个脚踏板跟 A8 似的，我要是 A6 国产、 嗯、 加上。选配加上， 嗯， 就为什么？因为 A6 一定会长度会够 A8 那个长度，既然够了，为什么不给腿留一点好一点的空间，让就老板觉得出来倍儿有面子，对、 嗯、 吧？ 就也学沃尔沃吧，把前排座椅给去掉一个，这不就得了？ 老板后排不给你弹射前排座椅， 弹射， 然后下面 动画片看多了， 升几个脚台，哎。副驾座椅不要了啊、 嗯 哦！哎呀，开玩笑啊，聊得有点远。 这个 A1 我觉得真的是在小车里边啊，这个级别的这个尺寸啊，然后它这个营造的这种，从外观看它一种很紧凑、 嗯、 很有战斗范儿，从里边看有科技感，然后很扎实、很精致， 嗯 啊，整体做工也很 OK。我觉得在这个级别里边，如果真的是要买小车， 嗯， 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嗯，最后时间不多，说一嘴吧， 说一嘴， 宝马的新三系。 哎，这个其实应该，你这个508真讨厌。我其实刚才想说三系来着， 外观更运动了，内饰这是有豪华更提升了，但是就是就宝马的这个基调来讲啊， 嗯， 豪华感是还是提升了的。 对，提升相比现在三系，哎，说到这儿呢，插一句关于现款三系的一个行情、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三系已经亮相了，而且新三系国产之后的一个、 嗯、 这个上市流程，马上它就会上了，所以非常快，这是同步，几乎在同步的一个，所以说现在买三系应该是 有优惠的。 A4 没打出来的市场，新三系将会 对，就你大家 持续碾压。 大家如果想现在入手三系的话，赶紧的啊，因为再过两天它的优惠力度会变小了。 对， 因为没车了、 就没有了。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不之前两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那么大了，就是如果还想买三系，赶紧。 但 嗯， 三系现在越来越跟运动轿车，我觉得就 渐行渐远是吗？ 对，但是。嗯，老百姓会喜欢 啊，对呀、啊， 它操控还会在。 对，我跟你说，就那320L M 什么套件足够。 嗯 啊， 但那哎呀，回头再说吧，有机会再说说这个宝马全新三系这个 M Performance 的这个方向盘。 但是这个将，哎呀，这加长版这个将会投在华晨宝马新大灯工厂啊，我就觉得 你是有意见吧？你 没有，离我的、这家很近，但是这个我希望它好啊，做工方面啊，差不多点就行了。 嗯，这个宝马的做工，等新车出来咱摸摸看吧。 嗯， 新大灯工厂是新工厂是吧？ 嗯， 行，我们了解，到时候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咱们新车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明天节目呢，爱车帮忙，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 跟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疯狂。